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请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星期五的女神元一。哈喽，来自我介绍。因为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对， 大家好，我是 Eve 时尚的佳丽。 佳丽有两个星期没有来，然后今天一来呢就顶着大鼻音过来的。 对， 然后你知道因为前段时间你没有来的时候刚好我也生病、 对， 你知道夏天感冒这个事情很尴尬， 因为之前在我记得看《流星花园》的时候，里面有一个， 我也想说是这个 傻子才在夏天感冒。 原话是这样的，道明寺说夏天感冒的人都是白痴。 但是我真的这边要提醒大家，夏天的话，因为空调现在外面很热， 温差太大了， 对，空调房里面又很冷，我就吹空调吹感冒的。对，也要提醒大家多注意一下， 真的是很难好。 对，一定要在办公室里面准备一个披肩或什么的，这样子的话防止空调吹到身上，然后一出去，然后又天气很热就会感冒。 好了，我们两个白痴就是现身说法哟。大家不要再就是重蹈我们的覆辙了。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在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表演区还有三位貌美如花笑眼如花的 showgirls， 欢迎你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子琪。 每一个收个说话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只有一个话筒哈，以后会慢慢的开始给你们增添一些小蜜蜂啊，随身的话筒等等，所以谁讲话呢就不要客气，就像麦霸一样把话筒抢到自己跟前说，嗨，我是谁谁谁，嗨，就这样。来来来，预备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聂礼哲。 大家好，我是马 红卓。你是什么？ 我是马红卓。 你看你离得有点远了吧，我就听不清楚了。好，欢迎三位妹妹。今天其实因为我们讲到了一些话题，也看到我们旁边已经多了一个衣架在我们的表演区，所以今天我们会有现场大换装这样的环节。我们也会请佳丽为我们现场的三位收歌来现场搭配适合他们的职业装束。为什么会讲到职场的装束呢？对，因为我还沉浸在之前刚刚 follow 完的一部电视剧当中，我的前半生。对，然后 真的我就喜欢靳东，喜欢到不行不行的。 喜欢靳东， 我以前对他没有这么深的感觉，但就是被这部剧圈粉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好像全世界差你个狠汉， 就给我来一打我都不会嫌多。我们今天会向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唐晶来学习如何穿搭自己的职场的装束。其实跟之前热播的《欢乐颂》里面的安迪相比，唐晶的装束低调，但是让人觉得 高级， 对，更高级一些。 对对对， 所以怎么能够穿出这种低调的高级感呢？我们今天现场就会教给大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来跟我们观看视频，当然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也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也可以来观看了，还有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好，让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女神麻辣烫，我们今天的三条资讯会是什么样的？美妆也好啊，衣服也好啊，方面的一些讯息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表演圈的 show girls。第一条资讯，我们有请到的是哪一位来跟我们播报呢？ 大家好，我是子琪。 嗯，子琪。 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条雅诗兰黛方面的资讯。 好， 就在上周呢，护肤世家雅诗兰黛的最新产品线高纯专效系列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全新的高纯深海藻系列是排除微杂质，让肌肤回复纯净细腻的代表之作。冷压萃取三重的法国海藻，高纯度高活性，每一滴呢都凝聚着源自海洋的高纯净透力，专长去除肌肤中的重金属、毒素等微杂质，补充海藻微营养，让肌肤纯净细腻。这个系列呢还特别有请到了当红的歌手华晨宇做代言。 你知道前面那些我都没有记住， 就记得华晨宇了。 对，只记住了华晨宇。所以相信收音机前也好，我们网络那头的网友也好，所以只记住了这三个关键字，华晨宇。 我当那天我去了 啊，去了是吗？ 对对对，给华晨宇做了一个专访。 哦，怎么样？他是那种，我记得他皮肤不好哎， 但是他那天真的是那天很热。 嗯， 然后他的活动是在凤凰中心，你知道， 就是三元桥那个 小鸟巢，朝阳公园那个， 朝阳公园那个，嗯， 对，然后他那个天棚在天棚那边， 那很 上面很晒， 嗯， 然后当时是下午的时候，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他穿了一个牛仔外套， 哇哦， 全程在采访的时候就看他在汗如雨下，都不行了。后来到我们专访的时候，那个造型师就说：“那你等一下，我们先给他吹。”半个小时的风扇啊， 对，要不然会中暑啊。 对 对, 对，他因为他全程穿着那个大的牛仔服， 所以其实在夏天穿牛仔服和在大冬天的时候穿露背装是一样的，让人难熬。嗯， 对，但我就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 明星不好当。所以我们赶紧来心疼一下花花，看看花花在那一天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是， 哦，花花开始说话了。 全世界都很有名的一个品牌，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啊，我的家人其实都有在用这个产品，然后，我以前也用过这个产品，然后但是我，因为我以前这个，就是洁面这些东西没有太深的概念，但是我一直都知道这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然后呢，这一次合作的这个，这个产品是深海藻系列，然后那我也自己也用了，确实是，就是比较洗完之后就感觉很舒服，然后它的保湿系列的也都做得很好。 我们看到了花花在现场，他其实还是就是更纯粹的一个歌手。 嗯， 他也想说到说会不会跟大家一样爱吃火锅，那怎么来保护自己的皮肤？我们来听听花花怎么说。 一些消炎的一些产品，就是那种会专门针对于肌肤的这个一些长痘痘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对，然后像雅诗兰黛它也有专门针对于这一系列的一个 些产品系列，对，比如它的那个小棕瓶啊，红石榴，对。当然，我作为品牌大使，一定要了解清楚的。 我觉得这个花花说作为品牌大使一定要了解清楚的这个事情，这句话说得很心虚，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是那种更纯粹的一个歌手的形象，就他来做这个代言人也好，品牌大使也好，可能品牌肯定看中的是他的人气，他人气在那儿，所以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你说作为一个男生，同时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歌手，他到底有多少时间用在自己的皮肤上，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对，因为像雅诗兰黛他们之前也请过王凯做他们的形象大使， 王凯比他适合， 对，但是都是走那种人气路线，高人气男明星。 对， 但我当那天去看望他的话，觉得他的皮肤有点疲倦，他应该之前有赶通告怎样的， 他以前是那种痘痘肌，而且是带坑的那种痘痘肌，还有点，但现在看上去已经比之前要好很 多。 好很多。 对， 所以就是通过一些好的产品，然后排出一些毒素什么的，皮肤是可以越变越好的。 对， 像但是睡眠很重要。 这个新的这个海藻系列其实挺适合男生的， 因为它清洁力很强。 对，它是做深层清洁来使用。它的那个 拿到小样试妆了什么的吗？ 我拿了正装试妆。 哎，好吧， 现在有卖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应该不是很多女生都会喜欢的， 因为女生不太适合把自己的脸洗到那种咯吱咯吱特别特别干那种。 对，而且它 反而会容易缺水。 它主打其实是洁面，一个是洁面乳，一个是洁面皂嘛。它那个洁面乳的话不是那种泡沫很多，泡沫很少，它那个泡沫 那说明皂酯含量低啊。 对，但是它现一般的话有两种洁面，一种是叫氨基酸洁面，氨基酸洁面的话就是那种沫沫很少，就总觉得洗不干净。 对，但是它那个会对敏感肌会更适合一些。 对，但像我的话，我特别喜欢资生堂旗下那些系列的洁面， 泡沫很细密。 对，泡沫很细密，但是很多。但是洗完了以后呢，又不会觉得皮肤很紧绷。 说到这个夏日的护肤这个小技巧，我要给我们节目打一个广告，在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查看一下历史记录的话，可以翻到某一个星期三我们女神百分百推出的一篇文章，在夏季如何来护肤，包括有清洁、有保湿、还有防晒等等的一些非常好用的小物件，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活力九八二这个微博账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可以在北京时间包括微信的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视频直播来观看咯，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随时来互动。刚才了解到了护肤产品方面的最新消息，其实时尚界的一些大佬来跨界彩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接下来要说的这条女神麻辣烫的资讯就是相关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 Showgirl。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哲。今天大家带来的资讯就是，时尚圈的大佬进军彩妆界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日前，意大利脑洞巨大的服装品牌莫斯奇诺把魔爪伸向了美妆行业。近日，意大利品牌莫斯奇诺宣布与丝芙兰合作，将推出其首个化妆品系列。这一次，该品牌派出了他家最具标志性、最会圈钱的小熊来攻占美妆圈。本次与丝芙兰合作的化妆品系列，其包装造型选用了经典的小熊，推出了包括眼影调色盘、底刷套装、唇彩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品类。 在我们来观看这个 Moschino 和 Sephora 一起来合作的这个产品之前，我们要请佳丽给我们的收割儿普及一下这些大牌的英文 怎么念。 对，怎么来念？ 对，就像 Moschino 有很多念成 Moschino， 其实应该是 Moschino， 因为他们专柜的服务员也会念错， 是吧？ 对，他们有人念过 Moschino， 然后我也更改过很多次，后来是在你这儿得到了最准确的发音，叫 Moschino。 是你告诉我的。 对，因为之前的话，因为像很多时尚圈也有这种叫 Moschino，后来我是看到有一个Vogue，他有一个教你念大牌，是请了很多的 model， 当红的一些 model 告诉大家怎么念大牌。 我也看到过这样的视频，但是你知道那个视频里面对信息量太大了，你只能记住一些你自己非常感兴趣、非常关注的一些品牌。那丝芙兰的英文是不是 Sephora？ 我们一般是 Sephora 啊，是因为法语的发音的原因吗？ 对法语 Sephora 记住了吗？ Moschino 和 Sephora。 来，我们赶紧看一看这两个品牌的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呢？ Moschino 又要 放大招了。既然设计惊奇脑洞大开， Damaskino 总是能抽中大家的少女心，让人乖乖掏出钱包。不管是手机壳、香水还是小熊 T， 一经发布都能立马成为圈内尖货。而首次涉足彩妆的 Damaskino 将在八月份发布与丝芙兰合作的新系列。虽然花哥是个钢铁般的直男，但看到这可爱破表的造型和包装，也忍不住融化少女心。手提包外壳的眼影，做成嘻哈小熊项链的口红，还有人见人爱的小熊化妆霜，每一样都已经疯狂种草，让包里的银行卡瑟瑟发抖。此次合作系列的彩妆定价大约在20-60美元之间，相信对 Moschino 爱得深深的各位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买。 如果你觉得 Moschino 的一些衣服好像让你的钱包有点羞涩的话，其实这个和 Sephora 合作的彩妆其实可以入手的，价格还挺便宜的，很亲民。 其实 Moschino 他们家很多东西其实很便宜，像手机壳就300-400块钱一个的， 在手机壳里面已经算贵的了。 哦，好的好的。那我今天还看了一个特别搞笑，说 KFC 肯德基 对，出周边， 他出衣服了， 他出了 T 和卫衣， 但是他以前其实很多年之前他有出过香水 啊， 香水和香 炸鸡味儿的， 炸鸡味儿的香水，还有指甲油， 好吧，这些就是算带一点恶搞和设计感在一点里面的这种东西，其实可以收那么一两款来作为，我觉得可以作为收藏。 就 不见得舍得用， 要穿出去，我觉得还挺。如果我买一个 KFC 的那个，我会穿出去， 一定会穿，对不对？ 对， 他们家那 T 恤和卫衣还挺实用的。 对，然后我看那个 Moschino 他们也有出过麦当劳系列的 啊。 我有个朋友， 我有一件那个衣服，然后每次我穿那个，大家都会说你是麦当劳姐姐。 我之前我有个朋友，然后穿那个出去，走的路上有人问他哪里买的，他告诉人家买100块钱炸鸡有送。 那个衣服还不便宜呢， 对，那衣服 我买的是那羊毛的上衣 啊， 还有一条短裙子。 我是买过他们家的那个小熊的那个 T 恤，其实那 T 恤质量真的， 小熊 T 我有好几件，下回咱们直播的时候一起穿好不好？ 好， 咱们刚刚讲到了护肤品，讲到了这个时尚品牌哈，接下来讲的这个也是专做皮具类的一个时尚品牌，来自美国的一个品牌，我们有请收歌。 大家好，我是冯博，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资讯呢，是有关轻奢皮具。说起轻奢皮具，最为人熟知的呢就是美系品牌 Coach 了。 Coach 呢被称为是新世界奢侈品的代表，近年来呢时尚博主和网友们赋予了 Coach 一个新的名词，轻奢。比起发源于欧洲的旧世界奢侈品，轻奢都发源于美国。网友们把 Coach、 Kate Spade 和 MK 并称为轻奢三大品牌。近日 Coach 完成了对 Kate Spade 的收购，从今以后这两个品牌就是一家了。不知最近两年 Coach 越来越年轻化的设计是否和此有关呢？ 啊， Coach 和 Kate Spade 合体了，因为你知道 Kate Spade 就是一个完全是因为绯闻女孩而走红的一个品牌。 但说实话，我听说他们业绩这几年一直在下滑， 因为就是说实话，你一开始会觉得哎颜色很亮丽，然后很夏天很可爱，可是你买过几件东西之后，尤其是皮具，你一定会后悔，尤其在国内买。 对对对， 价格真的不菲耶，它的价格算轻奢，但是你到了国外以后，你就会发现根本连轻奢都算不上的。 对，其实而且因为现在 MK 啊这种 Coach 越做越好，他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出路 定位， 像 Michael Kors 然后 Coach 现在都是走高， 对， 现在都愿意走高， 因为 Coach 啊包括 Michael Kors 尤其是 Coach 皮质非常好， 而且现在价格真不便宜。 对，价格不便宜，但大家会愿意，消费者会愿意说我宁愿多掏那么点钱，我要一个能让我拿得出手的能够经常用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这一季用完下一季我连碰都不想碰的一个东西。 对，而且 Coach 这几年真的是越做越年轻。之前我们对 Coach 的认识就是大 logo， 对， 这几年去 logo， 而且还有点类似 Gucci 的 logo， 满 C 的 logo。 对，这几年去 logo 化做得很成功，所以价格也是一直在往上涨。然后像 Michael Kors 的话，它会有自己的高端系列，然后也挺贵的，一件衣服也要上万。 尤其他没有找对的代言人，找了杨幂这样的带货女王，对，就销量非常好。 对， 所 以说有这个钱的话，其实也就去买 MK 或者是 Coach， 也就不会买 Kate Spade。 好了，以后反正不用担心了 ，Coach 已经收购了 Kate Spade，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了。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博账号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来互动，给我们送礼物。当然，更重要的是关注我们，这样以后每天我们活力982的各档的精彩直播，各位都不会错过了。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还有在北京时间的首页都可以看到我们。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今天要向唐晶来学习如何穿职场，穿得高级又低调。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女神衣橱。 9:19，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我们回到直播间当中，我是袁一，在旁边的是衣服时尚的佳丽，对，还有我们的 show girl 三位在我们的表演区已经准备好了，你看旁边有一摞衣架全都摆满了，你知道我今天为了带这些衣服过来很狼狈，因为我拿了一个品牌的大纸袋装了一些衣服，然后有一件最沉的衣服我还没有放在纸袋里面，可是我还没有走出小区门，我的袋子就已经坏了，所以我很像是一个就像那干洗店送洗衣服的服务员，然后抱着一 来捡衣服， 对对对， 这时候应该有个白马王子过来帮你， 最好是贺涵啦。好吧，怎么样能够像我的前半生里面的唐晶把职业装穿出花来，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攻击性太强，也不会觉得说太过招摇，这真的是一门技术活。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其实唐晶给我们做了很多很棒的示范，而且同样是一部电视剧当中，她的好闺蜜子君在前几集还是全职太太的时候，虽然穿的衣服都很贵并不便宜，但是呢总感觉 红绿灯， 对，她这身衣服就是她得知陈俊生真的要跟她离婚，她去找玲玲的时候穿的这一身，我真的无法理解， 一直在 follow 哎，这个 这剧情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背景就是在那个小区里啊，在那个玲玲的小区里，里面穿了一件绿色的高领，对，是 Celine 的吗？ Celine 的。 那外面这件红色外套是什么谁家的？ Stella McCartney 的。 Stella McCartney， 好吧。 我就说这是 Celine 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也是 Stella McCartney 被搭配的最不好的一次吧。 对。 然后在图就是最下面这张图片里面，这个橘色的这件高领配这个黑色的背带裙、背心裙儿，其实也不算太难看， 对， 但是就是不高级这样的配色。但是呢，相比之下，她的好闺蜜唐晶就用黑、白、灰这样看似比较冷淡的颜色，比较无趣的颜色，搭配出了很高级的精灵感，像这样的顺色的白衬衣配白西服的，像黑白灰同时在一起的，都搭得很好看。所以什么样的皮肤的肤色配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是不是会有一些规律在里面？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分皮肤是分三种，一种叫冷皮， 冷皮 就是皮肤比较色调比较偏冷，就偏白一点。 我们这边有张图，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个测试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包括网友都可以一起来，然后收个你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看自己的动脉血管， 对，动脉血管就是你的胳膊小胳膊这边， 像紫色，如果你看到你的血管是紫色，紫色的这种的，那就是你是冷皮， 你是冷皮。 对，如果你看的是蓝色或者是绿色 的、嗯、 那你就是暖皮。 嗯， 如果是说好像哎都有，又有紫色又有蓝色， 我就是这样哎， 那就是中性皮， 那就是我穿什么颜色都很看喽， 穿什么颜色都可以。 所以大家来统计一下，佳丽你是？ 我是中性皮 啊，你也是中性皮，咱俩都是中性皮，所以咱俩今天的所有衣服都是通吃。那边呢，你们仨皮肤测出来是冷还是暖还是中性？是暖，可以对着话筒说啊。 哎，我没有给你开话筒， 好，是什么？ 暖皮。 你是暖皮的。 嗯，我也是暖皮。 两个暖皮，子琪呢？ 我应该是中性偏暖。 中性偏暖，还有 一。他的肤色应该是暖的， 暖的，所以你们那边三个都是暖皮，我们这边两个中性皮。那暖皮适合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 暖皮的话其实就适合比如说里面加一些红色调啦、黄色调啦这样子的衣服， 这一类的， 对，就颜色偏暖一点的， 对，然后饱和度其实不用太高， 对， 可以加一些黄和红的元素在里面。那如果是冷皮，是不是就适合这样的？ 对，就是冷色调多一点的。 冷色调，像紫啊、蓝啊、绿啊、玫红啊，会比较适合冷皮。那如果你和袁一和佳丽一样都是中性皮的话，恭喜你，什么颜色都可以穿咯。但像我身上今天穿的这个绿，因为它有很多绿，就是草绿偏多，其实我也通常不是什么时候都敢穿，我要看我的皮肤状态。 其实你的唇膏是更挑肤色， 对，我今天挑了一个就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唇膏的颜色。 对，其实挑唇膏也是这样，看你是暖皮还是冷皮。 所以我这样的这种紫粉紫粉紫的唇膏会适合什么样的？ 其实你这种的适合是冷皮的 啊， 就是暖皮是怎么样的？暖皮就是有点偏黄，或者是偏黑这种的。这种女生的话，最好选唇膏的时候里面加上一些橘色调。 对，我涂 橘色就会好看，就会更好看一些。那所以有可能中性偏暖。 像那种冷色皮的那些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稍微偏冷色调一点，就是比如说像我皮肤，因为脸部的皮肤可能粉底的原因吧，会打得比较的白。我就比较适合大红色。 对， 然后姨妈色，就这种颜色。 当然了，你看这个我的前半生里面涂唇膏涂的最好的，应该就是薛珍珠女士了。 对，很多朋友过来让我们解析， 就是她的色号。对，当然我们也要提醒的是，对于大红色的口红最基本的尊重就是你有一口白牙，而且要很整齐才行。 对，大红色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唇线要很明显 啊，不能太模糊。 对对对， 那么在了解了最基本的这个穿衣的法则，也就是在选颜色的一些规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挑款式了。因为颜色是大块的嘛，给人第一印象就是你的色块有没有搭对。你不能像罗子君在前几集里面穿成一个圣诞树，对吧？也不太合适。那么在款式方面，什么样的款式会更适合你在工作的时候来穿着呢？我们今天现场带了一些案例，我们也可以配合着剧情当中唐晶穿的一些衣服来解析一下。首先这种最没有问题的、最安全的黑色的西服基本款。 对，因为唐晶的整个的职业背景其实是咨询业嘛。 我都不懂咨询业是干嘛的。 就是给大，就是叫麦肯锡，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一个企业的前景啊什么的，他们可能就会去做一些 市场调查， 然后做一些分析，然后帮他们做一些计划啊，或者什么这种的。像他们这种的，一定要给人以专业的感觉。 明白。 对，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有这个黑西服吗？ 我带了一件， 来，我们展示一下黑西服是什么样子的。 像你跟我说要这个 基本款的吗？家里可以去表演去帮他们一下。现在家里带了一件黑西服，对，你可以用那个话筒，没问题。 带了一件黑西服，因为你之前跟我说要我带一件普通款的黑西服。 对， 但其实我这一 个，你这个不是普通款吗？ 因为我没有。 我明白， 款的。 哎，那可以？你觉得他们三个里面谁比较适合来穿这件衣服，能够 hold 住这件衣服？ 其实需要骨架大一点的女生。 谁？ Okay. 你们自告奋勇，谁骨架大？ 好好好， 这个时候没有人敢站出来。 对，说骨架大，大家都不说话了。 可以有现场给我们换装试一下，因为我让他们今天穿了纯色的夏装，所以。 然后这个。 但是穿这个 oversize 黑西服就不能再配黑裤子了。 对， 如果再配黑裤子的话， 而且下面一定是可以配黑裤子，但是一定下面要紧口， 一定要紧口，不能是宽松的， 不能上面也是松的，下面也是松的，那就不好看了。 然后袖子一定要撸上去。 对，袖子要撸上去， 做出衣服要撸串的感觉。 因为其实像 oversize 的这种衣服的话，就会显得你整个的上半身是比较魁的嘛。 明白。所以说，我想让家里穿一下，因为是你的衣服，我想让你穿。 我今天穿了我老公的衬衣。 你今天就衬衣就已经是 oversize boyfriend 是吗？ 这个其实是我老公的。 但是你穿得很好看，你能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件 oversize 的西服吗？ 这个 oversize 的西服其实应该是要配，我平时一般是下面是会配直筒牛仔裤，就是那种破破烂烂的牛仔裤，但是并不是很适合那什么。然后里面我一般会配一个 T 恤，白色 T 恤。 我们网友都可以随时来打分，随时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啊。你觉得这样的衣服是不是适合我们的show girl，或者是不是适合你自己？还是你的衣服啦？ 就 你穿才能穿出感觉， 我不知道我现在什么样。 好看的，就是你就很有范儿。 里面的话会配一个低领的一个白色 T 恤， 对，那样会更简单一些， 就稍微简单一点。里面一般不配衬衣，然后下面的话我会配一个比较松款牛仔裤。但如果你要在职场里面穿一件 oversize 的这样子的西装的话，里面最好是要穿紧身，比如说紧身裙 啊、连衣裙、 就是，对，稍微短一点的紧身裙。 就膝盖左右的， 对，黑色的基本款的连衣裙，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很好看。 其实唐晶在剧情里面也示范过很多次这样的穿着，就是基本款的西服里面配一个比较修身一点的连衣裙到膝盖上面的，其实效果就会很好。 对，其实有很多女生喜欢买那种基本款的这种黑的西服的话，喜欢买那种收腰的，但收腰的话说实话弄不好可能就会穿成中介感。 对，你给樊胜美不就是非常好的演绎过这样的黑色西服。 像安迪她也是很喜欢穿那种紧的收腰的那种，但是就没有像 唐晶 穿那么好。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到下午的4:28，我们今天衣架上面有 非常多的衣服，一会儿都要一一来跟大家解析，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稍后呢会一一的用这个有佳丽专业的这种角度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在职场当中怎么能够学习唐晶穿的高级又低调。嗯，稍后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各位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九八二魔力工厂，还有北京时间的首页都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来跟我们互动，稍后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3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九十八点二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在 旁边的 是 佳丽，对，在时尚的佳丽哈。我们今天正在聊说怎么跟唐晶学习，来把职场的穿着穿得高级又很低调。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一直播上，有听友费劲说什么都听不见，除了嘟嘟声儿。我们请我们导播老师和我们的技术人员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哈？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穿搭这么一个环节。刚才举了一个西服基本款西服的一个案例。这样，咱们请佳丽在咱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衣服当中，为咱们三位收个各搭一身衣服，裙装或者裤装都可以。 好的， 因为我们这边衣架上其实款式还挺多的。首先说到衬衣，佳丽可以过去给他们拿一下。其实衬衣我本来是想带一件白衬衣，但我后来还是带了一件白衬衣的。其实如果有一件雪纺很薄的白衬衣，前面有一个蝴蝶结的。刚才是谁放的？对，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是这么觉得，白衬衣这个东西吧，它很容易无趣，所以我带了一件前面可以打一个小蝴蝶结的纯白色的衬衣，所以这个如果搭在基本款的白西服或者是其他任何颜色的白西服里面，就都不会显得太无趣。这个可以有一个女生来演绎一下，他们此时此刻正在分配任务谁穿什么，然后 已经分配好了是吗？ 不听听家里的，家里帮你们搭，然后家里手上还有一件是条纹的衬衣，这件会有点露背是吗？ 这个是有一点露背， 我觉得露背的是不是不太适合职场，因为咱们今天说职场， 其实我觉得好， 不因为在你们职业当中没有关系，因为你是时尚职业的，你可以拿那个波点的衬衣，然后正好跟大家讲解一下波点的衬衣。 这个波点呢， 我带了两件，一件大波点，一件小波点，可以都给大家看一下。 看了一下，看了原因里面这一件小波点，其实我比较喜欢里面这一件。 我也喜欢小波点，但是 这一件的话，因为但是它的材质比较透明， 对，它里面需要穿一个打底。 但是小波点的话，其实它就没有那么的职业，它有点复古。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小波点是不是不太适合职业装？但是好在我这件小波点呢，没有任何其他的别的装饰。 对，这个小波点其实下面配一个鱼尾裙很好。 你看，你是参加宴会呀、啊，就是。 鱼尾裙就很 Dolce & Gabbana 那种感觉。 那咱们让他穿大波点吧，好不好？这样会更职业装一些，符合咱们今天的主题。 好的。 然后其实在你的手边还有一个白领子的蕾丝的衬衣。 这个的话其实 那件其实会比小波点稍微要收敛一点。 太建议就是说做金融或咨询的女生穿的女性化的元素太强。 明白。 就是其实像做金融刚才说做咨询的话，它一定是要更专业的，所以它要去除一些很女性化的东西，比如说像蕾丝。对，这种的话可能就比较符合比如说像 艺术行业的， 对 对，或者是00那个职业就 OK， 就信息， 如果是对，如果是 knowledge group， 如果是哇，你真的是好熟啊！如果像唐姬那个职业，比如说大，而且它都是对外的话，可能就这种不就 明白？那这件就 pass 掉了。这个和小波点蕾丝的元素，包括小波点这种太过复古的元素，在职场当中，如果你需要展现自己专业的一面的话，最好都可以规避一下这样的一些服装的元素。 这个、 那么再来看一看， 这个也很好看。 对，这件也是我带的，我觉得就是带条纹， 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它，因为它下面穿了一个紧身的裤子。 好啊好啊， 紧身的黑色裤子配这种上面比较宽松的衣服会比较好。 这个浅蓝色， 对， 你们说话的时候最好就是正对着话筒啊，要不然大家可能会听不清。因为那个浅蓝的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个人会觉得这个颜色本身是安全的，然后呢又会觉得有点无趣，因为穿的不好就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但是加上条纹以及它那个袖子上的一些小设计，喇叭袖和稍微有点宽松的身形和胸前领子口的一个小小的心机，就会觉得很好看，而且今年又很流行珍珠的元素。 对， 就那就 大家注意一下，就上面比较宽松，然后这种蝴蝶袖这种呢就比较适合下面要紧身的衣服来。 好，那这件衣服就归这一位了。 给这个姑娘找条裙子。 好的。其实子琪今天身上穿的那一件白色的衬衣连衣裙就是适合职业装的吧，佳丽你看一下，你审核一下， 是比较适合。 来，让子琪走到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对， 这个比较适合初入职场的新人， 就是适合实习生啊， 就很可爱。 所以给他搭一下，如果他想要展现自己的职业化的话， 职业化，你这个可以打开吗？ 可以 打开是吗？其实我觉得系在后面比较好。 好啊，他们开始现场换装了。这件白色的衬衣的连衣裙其实也是今年夏天很流行的一个元素，一个款式。现在佳丽要把那个蝴蝶结打到后面去，蝴蝶结放前面就会显得太可爱了，是不是？ 对，蝴蝶结在前面很可爱。如果把它放到后面的话，然后 从前面看上去就是简洁的。那你转过来看一下子琪。对，这样就是一个算传统，但是又有一些小的设计在里面的。可以搭这件衬这西服，对。 因为我不太知道，想可以试一下。 应该可以啦，我的号也不是很大，我的也是 XS 来着。 它这个袖子是这种 啊。 对。外套 咱们可以一会儿再过来搭。那两位可以，聂礼哲，你们俩可以先去换衣服喽。然后子琪在这边现场就可以。这件衣服其实也是老宽松的，这件西服不是因为我号大哦，真的不是因为我号大。 对，但因为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因为它这个袖子里面有点鼓鼓囊囊，穿不出来这个西服的那种 明白 松垮的感觉。 明白。 你要不试一下我这条裙子吧？ 对， 你可以去试一下我这条。 哎，你这个是大色块的裙子，在职场当中是适合的，会不会攻击性或者太扎眼？ 其实我觉得就是也要分职业，像我刚刚说的，像唐晶的那一种，唐晶的它是咨询行业。 像一般的、 那个佳丽，你把话筒对准、对， 好好好，像唐晶他们是咨询行业， 嗯， 那如果是说你是普通的那种，就稍微好，就是专业性没有要求那么强，没有那么需要去性别化的那种行业的话，其实像这种很简单的 one piece 的这种连衣裙，我觉得还是适合的， 就是像文字工作者呀，或者在办公室里面的一些行政啊什么的，还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些衣服的。 对， 那就让子琪去换一下咯， 去试一试吧。 然后现在我们现场还剩哪些单品，咱们可以一一来说一下。其实我今天带了一件我个人觉得我买失败了的西服，因为你像我们这个职业，除非你是新闻播报，如果新闻播报的话，可能出镜是需要穿西服的套装的，但像我们这种对相对轻松一些的节目的类型的话，主持人不用穿的特别的严肃和正经，所以我们没有很多西服的套装。但有一次因为我要参与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场合，然后我就买了一件西服套装。你不要回来呀，你要拿衣服。 在那边吗？ 是啊， 我要在那边干什么？ 你要在那边展示衣服啊，你可以把我那件失败的粉色西服拿到这边来展示也行。对，然后我就买了一件西服，但因为我穿不惯那种太传统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件我自认为看上去不太一样的一件西服。可是我买回来以后，我觉得我错了， 这个 你知道，我连标签都没有扎。 这里头你要配衣服吗？ 这个当然要配衣服啊， 但其实你这个配衣服就很难配啊， 就配一个打底就好了。 你配的是就是那种 吊带儿，对，或者紧身也行。 其实这个的话最好就直接里面，或者是你里面有个吊带裙，对， 就这个其实配裙子是好，因为它这个长度啊，其实我站起来给大家比一下，本人身高1.66米，其实就已经是到我 膝盖 上面那个位置了。 对，因为它这个的话露肩的话，你里面就不好配那种长袖的衣服， 对，就只能配吊带， 只能是露着。 对对对对对，它不就是为了露着的吗？ 嗯， 但是胳膊上不能有一点点多余的肉，如果有一点点多余的肉的话，就会挤出来，很尴尬。这是我觉得职场上面不太推荐的西服的款式。 对，而且有点偏性感，其实。 对吧？好吧。这个就失败了。 但是我特别喜欢穿西装，那我穿西装一般就会，我特别喜欢穿男装，然后我会自己去做。这边也是告诉大家，就不一定要真的去店里面去买，像北京有很多这样子的店，我们叫时装编辑的高级定制。 哎，你下节目能不能给我写两家，告诉我两家？ 就有一家我经常给我经常去，我到时候推荐给你。因为你其实订一套西装的话，也就600-700块钱一套， 这么合适。 对，其实不会很贵， 因为你知道现在像 Zara、H&M 这样品牌，如果你要正经买一身套装的话，可能都不止这个钱。 对，你可以去，而且是可以选你喜欢的款、喜欢的花纹、喜欢的材质，然后去他那边定制。我就定制过好几款。 对，我记得有人讲过，你好像跟我讲过，就是如果初入职场的小姑娘，买一些就是职场的服装的话，去 Zara 呀是没有问题的。但 Zara 出现的问题就是，像 H&M 也是撞衫率会比较高。 对， 但是 Zara 是不是有一个高端 M 打头那个品牌？ 对， 是西班牙那个， 对， 对， 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duty 来着？ 对对对对对， 那个 M 什么什么什么 duty， 对，那个牌子确实是，那个牌子很好， 对， 而且他们的质量确实很好，就是很基本款的那一种，其实 H&M 也有 ，H&M 也有， 也有高端， 还有 COS 是 H&M 的高端吗？ 也是 COS 的衣服，我觉得有点不太职业 啊。对 ，COS 的衣服不太职业， 太 oversize 了。 对，它会比较大自然派一些。 反正我一般的话，像西服都是自己去定制， 这样才可以，因为西服是差一寸，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 可能更适合定制一些。 而且我比较喜欢那种大西服。 就 oversize 的， 对， 然后呢，外套方面，一会儿等他们来了以后，咱们再跟大家具体的展示我们今天带来了几套比较基本款的适合职场来穿着的外套。我们也来看一看，在剧当中，其实 Andy 在第一部的时候，在第一部《欢乐颂》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感觉还挺高级的，像类似这样子，黑色西服里面加一点褶皱的白衬衣。 我要去给他们， 好，给他们打理一下衣服。我来里面跟大家讲讲图，然后包括像这样子的全套的灰色的套装裙也会很棒，以及这样子的背心裙里面穿着白色的衬衣，就整个都弥漫着高级感。但是到了第二部里面以后，可能是因为恋爱谈得非常的好，就是为了反映她是一个泡在蜜罐里的小女人的时候，衣服就开始变得有点纷繁复杂，比如说这样子的很宫廷的， 再比如说很像我刚才买那件露肩西服的这样的性感露肩的衣服，还有像这种的领子上面全都是蕾丝边，包括袖子上也全部都是的，就真的很不适合它。最夸张的就是在某一集里面的这身睡衣后背都是露着的，所以就感觉有点太过了。相比之下，唐晶的穿着虽然看上去很简洁，但是很经得起推敲。好了，此时此刻我们的表演区，我们的几位show girl已经换完了衣服，正在最后打理，我们来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对，其实中间这个 一定要对着话筒再近一点，不然他们听不见。 中间这个女孩的话，其实就是最基本款的白色衬衫配黑色的西服， 我觉得她很像就是行政岗位的，就是很有威严，然后很专业。 对，然后其实如果是觉得这样子比较无趣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些小的配饰来搭配， 比如把高跟鞋换成稍微颜色鲜艳一点的，但是不要太饱和度太强的。 对，然后高跟鞋的话，其实我建议的话有一些细节会更好看，像唐晶的话她有一双鞋叫Nicholas Kickwood， 是那个金色粗跟的吗？ 它不是，是后面是珍珠的，我不知道你没有 我没有关注到，是一双高跟鞋吗？ 平底鞋，那双鞋是平底鞋，后面是应该是金属的 Nicholas 啊，我看到了，是这一双，售价3350块的这一双。 但我有一双他们家的高跟鞋，他们家的很多高跟鞋里面是有珍珠的那种元素，就会给整个的造型就会好像没有那么的无趣。 这身衣服其实是搭平跟鞋或者高跟鞋都是可以的。 对，或者是说你会有一些耳钉啊，或者是项链这样子元素，因为我看 唐晶这一回也带火了很多耳钉，像那个小葫芦的呀， Mikimoto 我看好像也有，对，然后麒麟都有。 对， 所以说这种是最基本款的。然后如果是说想要更可爱一点，其实这个女生的话就更可爱一点。对， 来，你们两个让一下，让她 对，给她一个镜头。 对， 她的话就是上面就是一个这个简单的这样。 她为什么要把衣服戳到裤子里？ 因为她这个衣服会比较的大，应该是你的衣服比较大。 啊，对，我的衣服。那如果把它 放 出来什么效果？ 会显得腿短呢、 就 没有那么的利索， 但因为他腿足够细，所以其实还好。哎， 对，如果放在衣服里面塞一点点的进去的话，会显得利索一点。 嗯嗯哼，这样可以，因为它中间是分片的，所以不会显得太褶皱。 嗯， 然后袖子那边的细节很好看啊，我的衣服真的很漂亮啊。 对啊，给自己打个广告。对，然后像这种的话，其实下面也可以换一双鞋，它下面的那个高跟鞋是那种基本款的高跟鞋，其实可以换一个稍微有一点修饰的高跟鞋会更好看。 嗯， 就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说平时上班的时候穿那种很基本款的，那我们就可以找一些在高跟鞋上或者首饰上找一些小心思，包括像发卡啊什么的，这些女生的小心思都可以有。 嗯哼， 然后这个女生的话，因为她穿裙子，我给她找了一件我的裙子，但她其实这个裙子的话，我刚才有说， 哎，你这个裙子很心机，因为乍一看以为是个抹胸啊。 对，很多人， 天哪，太性感了， 大家都说我是不是穿一个抹胸。 啊、 其实它这个，而且很安全，因为它上面是这种纱质的， 是肉色的、裸色的纱质的，所以不会掉下来，不会掉下来。 对，它应该是这个黄色的纱质的。对， 因为它是冷皮啊、因为它是暖皮嘛，所以就融为一体、 看不太出来。 对， 但它其实如果配一个这种小小项链呀，就是那种锁骨链会很好看。 Uh-huh.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你平时上班如果觉得太性感的话，其实可以就是外面套一件这样子的大衣，基本款的大衣，因为里面如果颜色比较的纷繁复杂，那外面就 一定要 颜色很简单。 嗯哼， 对。然后下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一般会配一双紫色的高跟鞋， 可是紫色很难驾驭。 就是你如果是大色块的话，所以我下面一般还是会穿一个就更艳的颜色 啊， 就是用大撞色的这一种。 可是我觉得它下面穿裸色的高跟鞋，就比如说 CL 红底鞋里面那个基本款的， 我以为我配的是紫色的基本款的 CL 红底鞋。因为裸色的话，我也有一双，我之前配过，配完以后就觉得，哎，怎么好像这件衣服的精髓没有展露出来 啊？ 所以我配了一双那个紫色的。 嗯，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更怎么说，更没有那么的高调的话，其实你配一个裸色或黑色也是可以的。 嗯哼， 对。 好，那么因为他是有大衣的，那旁边两位姑娘能不能把大衣配上？因为我其实也带来了几件大衣。有一件， 这件的话，他们 号很小啦。 对，因为号太小，我不知道他们两个 那个瘦姑娘应该是可以的，你们可以试一下。哦，她袖子太大了， 袖子太大了，塞不进去。其实我觉得 Chanel 这种最好的就是里面也是格纹。 啊，里面也是格纹，不会很乱吗？ 有一个 Chanel 的格纹裙，就是那种没有袖子的格纹。 好，不要给我撑坏哦。那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衣服太宽松了，对对对。那另外一件那个就是像 trench 的那个风衣的那一件，可以给他们试一下。那件是 Coach 的，这件我觉得很实用，就是像如果你在南方城市的话，它这个面料还有一些防雨的功能，然后包括系上的话，把袖子撸起来其实是好看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风衣的话，因为我有件 Burberry 的这种类似的风衣，我一般里面穿裙子穿。 亲爱的，对着话筒说哟。 好吧，就其实我有一件 Burberry 这样子的紧身的风衣，我觉得穿裙子穿会更就是更好一些。因为 穿裤子会不会显得就是有点太邋遢是吗？ 对，然后它，因为我为什么找它，因为它下面穿的是紧身裤，还能稍微好一点。对，但是它里面的这个衣服其实跟这个外套其实是不搭的。 穿上了以后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太 搭，对吧？ 不太精致。 对，然后你可以把衣服扣上来就好，能稍微好一点。 然后把那个腰带往前面系，给系上一个扣，系上一个结儿，可能会好看一些。他们正在调整衣服。如果你的衣橱里面，今天可以看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回去整理一下，看看你的衣服衣橱里面是不是会有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比较成功的适合在职场上穿的衣服。如果有一些是被我们 pass 掉的，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我们 pass 掉的只不过是不太适合专业性强的职场的女生去穿着的，而不代表说你其他场合不能够穿。我们以后也会有对慢慢的有更多的一些选题和主题来给大家搭配衣服。 像这种风衣，其实我强烈建议刚入职场的女生要买一条稍微合身的紧身的小黑 连衣裙，小黑裙， 因为小黑裙真的是百搭，你可以搭很多很多的外套。 不，那个腰带千万不能这么系，这么系就不行，千万不能这么特别严谨的给它严丝合缝的每一个扣都扣上，那样就会显得很像水管工。就一定要给它在前面腰前面给它系上一个结儿才行。我们看看佳丽妙手回春。但没关系，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样还可以展露出她的腰身。 对，像这种的话，下面我建议是要穿的稍微利索一点， 就是穿比这个风衣要短的裙子，然后其实把这个风衣扣子扣上以后，就是光腿，其实就是 对，跟它一边长也可以，稍微比它长一点点也可以， 弄一个小边儿，总之就是 一定不要是长裙， 加减一个边儿。 对，然后就是小黑裙，我觉得是最合适的。然后， 佳丽，我想问，小黑裙是指裙摆是那种娃娃式的呢，还是 A 字 的 呢？ 直的， 直筒 裙， 它就是包身的喽。 对，不要太贴身，不是那种包臀裙。但是就是稍微有一，就是不要有那种小飞边，因为小飞边的话，其实显得 太可爱。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那种直筒的那种裙子就可以了，也不要太紧身的， 好， 太紧身的话又太性感。 好的， 像那种直筒裙的话就很适合就是外面配外套，不管是 oversize 的外套还是合身的外套，所有的都可以拿小黑裙来搭配。 好的，小黑裙是大家一定要必备的一个单品。行，那么几位谢谢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让佳丽也可以回到我的身边来。谢谢佳丽， 热疯了。 你们可以把外套脱掉吗？要不然太热了。谢谢三位showgirl来配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服饰的搭配，也感谢佳丽现场为我们设计了几个套系哈，是可以在职场当中来穿搭。我们今天带来这么多的单品，其实数量不算太多，估计你轮着搭的话一周不重样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其实你里面可以搭配一件衣服，外面配就是 不同的外套。 对，外套就很 OK 了。 对，马上就要到秋天了嘛，很适合这样的穿搭。感谢佳丽，也感谢我们的三位收割，谢谢你们来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魔方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